當地過去一日新增119603宗確診，包括460宗輸入個案。韓聯社話，新增確診個案下跌的主要原因與長週末的檢測數目較少有關。單日再多57名患者死亡，重症人數增加43人至512人，是4月29日以來最多。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预测本港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本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嘅心、肺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同死亡嘅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我哋一齐听。 我系开心日报嘅林超荣，我好中意听阿崇梅姐嘅《旧日的足迹》，因为每位嘉宾上到去讲佢哋嘅故事，就好似一部香港嘅口述历史，又温馨又励志又有启发性。 星期日早上八点。旧日的足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起听。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只要符合资格，无论有冇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80%。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80-90年代嘅嘢，甚至乎系再前啲嘅嘢，系应该值得保留。 集体回忆咧，的确系成日都提及嘅四个字，即系好似我哋好多人想追忆咁样。 开埠嗰阵咧，起嘅嗰堆大厦咧， 系 冇晒。 天星小轮作为集体回忆，真系好啱。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失眠。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熊猫元素原来喺呢度。 点解得我一个有个深深黑眼圈？请不必看清我，我也不想你看穿。4点钟自己闩灯，日与夜我不关心，过得好怕咩单身？黑眼圈都。 除了用熊猫眼来比喻失恋之外， Gigi 说另一个熊猫元素原来隐藏在音乐当中的。麒麟社歌的 Billy 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将 Panda 的读音化成 Beat， 制作了今次的音乐底。 睡不着就吃药，没什么科学根据，大脑依然活跃，太多混乱情绪。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我想入睡，我向下坠，我伤痕累累。 作曲填词 Gigi Billy Choi， 编曲由邓东城 ECity 李一丁，监制李一丁。上榜7个星期回落2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7位，张曼芝 Panda。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星期日廣東廣西，現在 开咪讲嘢嘅系卢伟力，响我对面嘅咧就系有陈泽铭律师同埋文杰华教授。咁咧就今日我哋呢啲专业名称咧，就同我哋今日嘅题目咧 冇乜关系 啊，关系唔大，因为今日嘅题目咧就系同人人都有关系，同全世界正在发生嘅事都有关系。但个题目咧就有两个部分，就银发。海啸啊，咁海啸俾我哋嘅想象都系即系灾难啦，系嘛？但系银发俾我哋嘅想象就系人生嘅一个阶段性嚟嘅。点解人生嘅阶段性呢个银发会同一个灾难嘅海啸连结埋一齐，会成为一个题目咧？啊，咁嗱，呢个咧就系值得我哋讲东讲西啦。咁啊，既然系咁样咧，就不如我哋请即系年纪。最輕的文傑華跟我們講講你怎樣想像這個今天的題目銀髮海嘯了。 哎，好啊，但我想呢，我很同意盧偉力剛才所說呢，這個今天的題目有些被人救病的，咁所以个海啸就诶死啊杀到嚟啦，好惊啊，毁灭性啊等等啊，咁啊冇错，喺数字上咧，全球都老化嘅，老龄化应该话吓。咁喺香港系特别嘅严重地方咧，就系话如果我哋话香港喺出年2023年咧，就叫做超老龄化社会咧，系冇错嘅，即系话65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将会占我哋嘅人口嘅1/5。系啦，咁而目前咧，只系得即系都唔够20个国家，我哋系当然唔系国家啦，我哋一个城市咧，系符合呢一个资格，可以话吓。咁譬如如果我哋原来咧喺内地咧有一个咁样嘅黄金嘅模式，就系话90-73。咩叫90-73咧？就话有90%嘅长者吓，90% 嘅长者咧就系可以喺屋企安老嘅。而7% 嘅長者就要在社區嗰度咧係養老嘅，只係得3% 嘅長者咧就會去喺安老院養老嘅。咁呢個叫黃金比例，即係啲好理想嘅，就係90%可以喺屋企住，70%咧就社區養，或者佢無親無故啦。3% 就佢真係冇辦法，冇完全冇人照顧就喺安老院。咁香港係未做得到，絕對未做得到。 我諗即係一開始講翻個老齡問題啦，我叫做我都唔係好中意海嘯呢個字，即係好嚇人啊，真係。咁但係呢個係一個趨勢嚟嘅。咁好多發達國家都有呢個趨勢。其實最簡單嗰個講法咧，就係睇人口結構。 冇錯。 你要用翻一個簡單屋企家庭嘅比例啦，有幾多人出去揾錢養活呢個家庭？咁嗰、那個如果一個老公去揾錢，要養佢嘅父母，亦都要養下一代佢嘅子女，咁就一個頂三代係嘛？我哋成日都講。咁所以個人口揾錢嘅人口嘅比例同埋嗰個退休嘅比例咧，係。絕對同喺經濟學上面係好有關係嘅。咁最初研究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其實一個叫 Matthews 嘅人啊，馬爾薩斯。咁佢其實都係Adam Smith 嗰個年代咧，即係亞當史密夫年代，即係18世紀英國嘅經濟學家。佢好簡單啫，佢話呢個世界咧人口嘅增長咧，就係用呢一個 exponential 嘅，即係喺呢個 幾何級數 上嘅。但係生產食物咧就係線性嘅。其實係咁簡單啫。佢話如果係咁樣落去咧。唔得噶啦，呢、這個地球就資源唔夠啦。其實一個好簡單，咁當然啦，嗰個係18世紀嘅諗法啦。而家呢個問題可能冇咁大啦，因為譬如喺科技上面啦， 工業革命之後 嘅嘢啦，嚇嘅我哋嘅資源較為容易得到。咁所以呢個問題可能冇咁嚴重，但唔係等於冇嘅。 咁你頭先提到呢個米薩斯呢個人口論啦，其實喺中國啊，1949年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咧，毛澤東喺50年代咧曾經即係批判過佢嘅，咁批判呢個馬爾薩斯嘅人口論，其實就係借批判呢個馬爾薩斯嘅人口論咧，係處理當時喺中國嘅一啲社會科學家知識分子，咁佢簡單講咧，毛澤東嘅主張咧就係、是。人多好辦事，咁、所以咧，即係當時即係50年代嗰、那個即係成個中國啊，即係都係即係以人數嘅數量上啊、一路推進。咁、但係咧，其實 幾年之後已經發覺是有很大的即經濟的壓力、生產的組織的壓力、即你、你要組織一個社會去生產呢，其實要有很多生產設備、生產的、方向、 生產力、 即是他人只是其中一种生产、在现代社会只是其中一种生产力而已。 其他配套、 其他配套你譬如要耕田，咁你以前要有泥有牛要有犁是吗，咁但你有田嘛，咁而家甚至连田都冇。咁所以呢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呢就毛泽东又有个好大嘅搞作啦，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咁即係城市嘅知識青年就去到啲偏遠嘅地方咧，開墾嚇、開墾荒地。 呢、這個上山下鄉咧，與其淨係話嗰個生產力嘅所謂分佈嘅佈置咧，好、重要就係意識形態嘅理解啊嚇。即係因為佢實在太即係好，即係對咗知識分子個偏狹。 咁、後來仲出現一個咧，就係一孩政策。即係變咗咧，就係、撥亂反正，就用一孩政策，用个社会政策嚟到控制嗰个人口嘅一啲发展啦。咁结果一孩政策之后咧，就有陈泽铭头先同我哋讲咧， 有咩关系？ 嗰个问题啦，因为咧，两个年青男女生一个小朋友，两个年青男女上面咧就各有父母，咁于是咧即系两个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然后两个父母，就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下面就有一个孩子， 冇错。 咁于是呢个咁嘅结构咧，经过咗二三十年之后，就成为而家嘅中国啦， 冇错。所以倒转金字塔啊，变咗 倒转金字塔， 系啦。咁所以佢啊， 海啸都系有一个咁嘅， 有个咁嘅原因。咁啊，最近咧，佢哋就推呢个三孩政策啦，点、知真系有排都未得啦。 唔系好响应， 真唔，因为佢哋养到一孩政策嘅时候，将所有嘅资源摆喺度咧，佢哋将一样嘢成三倍咧，就吓惊咗。 冇错， 系嘛嗱。咁但系我哋翻去香港嗰个所谓银发嘅问题啦， 系 嗱最近。你知道人多就勢眾噶啦，咁當我哋呢個人口即係越嚟越膨脹嘅時候咧，啲人就唔敢蝦啲長者嘅，咁啊所以冇人蝦我啦，即係佢開始改啲靚名啊，以前叫重柏都俾面嘅嚇，咁咧而家咧就叫樂齡一族啦，就好多新嘅名稱啊，跟住有咩黃金啊、金氏族咧，日本人叫啦， 金齡啊、銀齡啊， 咁但係呢啲都係標籤，我覺得。即係如果唔需要咁樣去形容得唔得咧？譬如後生仔或者你三四十歲都冇乜人係一定要標籤你啊嘛。咁所以咧要標籤你嘅原因咧，一定係有啲心理嘅狀況，就話啊佢哋會成為我哋社會嘅負擔啦，係咪咧？佢哋有啲咩可以資源再用咧、再生咧？即係呢啲都幾驚嘅一個情況啊！咁但係我哋真係話有一個心理準備，未來二十年嘅香港咧。65岁以上嘅长者系会增加近一倍。 嗱，但系呢个银发咧，同呢个年龄咧，又可以讨论一下。嗱，因为响以前咧，其实即系香港人都好啦，那个人均嘅年龄咧就唔系话好似而家咁系世界第一吓。男嘅就系83，女嘅87咁样啦吓，即系仲高过日本啊。咁但系咧，即系以前可能香港咧，即系60岁，即系都唔系多噶啦。70岁就真系古来稀啦。咁所以咧，就系即系变咗年长嘅人嘅数目咧，相对地咧，喺社会上系少嘅。 系。 咁而家咧就相对地咧，因为嗰个寿命长咗啦，咁所以就多咗啦。咁嗱，呢个年龄。咁但系银发咧，就系因为咧，即系一般嚟讲咧，人。年青嘅時候，即係響中國人嘅社會就是、黑頭髮嚇，咁、但係咧就係、大概40多岁之後咧，開始就有白髮噶咯喎。咁於是咧，即係嗰個白髮嘅數量嘅增加，一路去到50多岁咧，就有已經係有啲人係滿頭白髮噶啦。咁、所以即係銀髮一族咧，就係、由40多岁即係銀啦嚇，即係黑白侵佔、一路去到50多岁咧，就已經白曬噶啦。 係 咁，所以即係由40多岁開始就已經係有銀髮嘅狀態， 但是上面的所有人呢那個數量是越來越大越來越大，所以呢那個海嘯的那個感覺呢就是用這樣的比喻即是都倒不是純粹是年齡的問題是數量的問題 的我想即是講多一點關於剛才講到年齡盧偉力就是如果用聯合國的、那個定義呢他就用65歲做分界線的、他是65歲以下那些呢我都叫當你有生產力的但是盧偉力已經指出了、即是其實40多歲有些人已經成頭白髮的了已經所以那一堆、所謂銀髮一族他未必其實是個定義上面是沒有生產力的六十几岁其实好有生产力的好多人都。咁所以呢就呢、這个呢、這个。 文杰华就知啦。 Hey.啊，我 最年轻 嘛，系 咁所以用一个数字上面嘅定义咧，其实就会头先翻翻我哋一开始讲喺经济学上面嗰个问题啦，即系你仲有冇生产力咧喺个社会上面，对于你系咪一个所谓依赖嘅一族咧，即系就系纯粹系冇咗生产力啦，依靠政府或者你屋企人嘅资助，咁呢个比例咧，其实一个负责任嘅政府其实真系要研究呢个问题嘅。 咁啊，陈泽铭，你觉唔觉得呢个系概念上嘅问题多过就真系？做一个所谓实际 empirical studies 啊，啲经验嘅考察。咁因为咧事实上我哋嘅医学嘅或者系个护理喺香港真系好犀利。第一读护理嘅人好多吓，咁当然最近都流失一啲人才啦。另外仲有中医嘅所谓调养啊。咁我哋都发觉咧，香港人嘅人寿均平均系全世界最高嘅其中一个城市咧，都有好多理由可以去了解嘅。咁即係有時我哋睇唔明啊，即係我哋生活咁大壓力，點解會咁咧？咁有時壓力咧，適當嘅壓力咧，係咪都係一個正面嘅睇法咧？咁總言之，我哋嘅生產力依然係有嘅。於是最近咧，佢哋就講緊，咦？我哋可唔可以栽培嗰啲，即係話唔係栽培啊？聘用一啲六十歲或者以上退咗休嘅人士啊，即係譬如佢哋啲僱主可以發放咗一啲培訓嘅津貼，令到佢哋繼續有工作。其實不只是金錢收入，這個當然很重要了、另外呢就是他們的 well-being、我覺得我們一 生命感受存在感 是啦，就是一個正面的所謂存在感是很缺失，即是當你60歲特別在官場即是政府工、退休這個通常都是一個法定年齡那麼上下、但我們就生產了大量的退休人士在這個社會裡面是流落的、現在開始我見到很多組織包括民間的組織，有些是自發性的來到去做一些所以培養那個良好感覺的那樣東 西。是有啊，譬如我即戲劇界的朋友呢，就早幾年就開始搞一些呢是樂齡人士的戲劇訓練班、課程來的，很成功。就佢同呢個即係嗰啲香港最大嘅地產管理嘅一個機構啦嚇，咁啊合作，咁啊俾又攞到一啲贊助咁樣， 非常好 嚇，好成功。咁佢哋咧係好系統學習表演，然後將佢哋嘅人生故事咧就變成戲劇，然後就演出。咁我都有榮幸咧，就被邀請去即係參加佢哋啲會議啊，然後就演出，觀看佢哋嘅演出啊，咁好認真。咁呢個係一個啦。咁另外亦都知道咧，有啲中樂團啊，即係樂齡人士嘅中樂團就組織咗，因為咧，即係佢哋年青嘅時候就玩中樂樂團。咁然後到而家即係六十歲六十幾歲啦，咁佢哋咧就係即係一齊好有雄心咁樣組織個樂團，咁啊奏一啲即係新嘅曲目嚇、令到佢哋自己嗰個所謂叫做對藝術嘅嗰個追求咧係冇減弱啊、即係唔係淨係頤養天年，即係頤養天年咧。即係真係要到人生嘅好後期、好後期先頤養啦。咁但係咧，即係而家我哋仲係有生產力嘅。 冇錯。 其實我哋廣東廣西嘅其中一個重要嘅成員阿次官啊，劉天次，佢差唔多而家每年一本書。咁啊，遲啲咧又有本新書，已經係喺書展又見過面㗎啦。遲啲有個 book launch 添，過幾日係啊，就講戲劇啊，講喜劇咁。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呢種咁嘅即係所以叫銀髮海嘯咧，其實咧我哋係亦都要用成個社會去面對佢、就同我哋自然災害嘅海嘯唔同。 自然災害的海嘯嚟咧嚇，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對應方法啊嘛。自然災害的海嘯咧，就係海嘯嚟，我哋要 逃避。 但係銀髮海嘯咧，我哋就要面對。 不如就唔好用海嘯嗰個字啦，嗬，係啦，即係呢個 都唔係我哋定嘅個題目。你講起呢一個年齡嗰個問題，即係講翻我自己嘅業界啦，法律界啦，其實香港嘅法官其實唔夠嘅。因為法官咧，其實幾特別嘅，即係第一佢係一個好孤獨嘅一個行業嚟，即係你從來都唔見到法官出嚟係評論時事，好少，佢哋盡量都冇。咁同埋需要好強嘅法律知識啦，同埋其實對社會嗰個觸覺要有嘅。咁所以個法官嗰、那個唔係咁容易去訓練到培訓到一個法官出嚟。 冇錯， 這個有好多原因，我今日唔講啦。咁但係譬如即係律師可能揾嘅收入可能比個法官仲多，咁即係對吸引人才可能有少少問題嘅。即係啲頂級嘅律師可能揾比一個法官多好多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咧，法官人數其實真係唔夠，特別係有水平嘅法官咧，其實係唔係太足夠嘅香港。香港其實政府其實早幾年做了一個手續嘅，佢就將所有法官的退休年齡咧就延遲到70歲。 太好了 嚇！咁所以其實你諗到一個法官，其實我哋係需要佢嘅歷練、佢嘅智慧。 冇錯， 如果60歲就要佢退休，其實真係太早了。 同埋咧，嗱早期即係可能年輕嘅時候做法官咧，都好重視即係所謂嗰個法令啊、法律上邊嘅了解，但是酌情權嗰樣嘢真係一個人生嘅體會嗬。咁我都聽過一啲，譬如你喺一個阿婆小販拉咗，咁你對佢嗰個處罰係去到咩位咧？等等嚇，即係佢有時法庭上邊咧見到有啲人竟然可以跪低，仲係跪低去求你啊，即係之類。咁我好明白嘅，即係好似一個中醫，即係當佢見嗰啲症啦嚇睇得多嘅話咧，佢把一把你脈就知道你咩事。咁你嗰個對世情嘅理解咧，其實同個年齡咧都可以話成正比嘅嚇。咁、當然唔係一個絕對嚇。咁、我好高興聽到陳振明你話法官因為人才嘅問題啦，加上就係、是、即係體會到呢一點。所以咧，如果用呢一個觀點去睇所謂樂齡或者銀髮啦嚇，就真係有好多好正面嘅嘢嘅。就係即係唔能夠話一刀切咧，就話你60歲或者55肥雞餐，60歲就唔可以留之類咁嚟到去睇。其實我哋係浪費咗好多好嘅資源，即係我哋唔期望佢個別個案去睇邊個做到邊個唔做到。但係咧一刀切嗰樣嘢係建制上邊為咗個資源嘅運用而設嘅。咁但係對於人情或者真實嘅社會情況，同埋個別人嘅意願同理解咧，嗰啲係完全係忽略咗。 其實咧，就一個社會嘅組織咧，係分開好多個唔同嘅部分啊、成分。即係有一啲咧係叫做管理，有一啲咧係叫專業，有一啲咧係叫做服務咁樣嚇。咁我就覺得咧，即係管理人咧，去到一個年紀咧，退落嚟係一個好嘅安排嚟嘅， 冇錯。 即係因為即係成個社會咧係要有一個梯隊，一個梯隊咁樣、一個宏觀嘅佈局。咁所以譬如話有啲地方嚇、譬如以前嘅政府工嚇、有啲係55歲，有啲係60歲，有啲可能係可以延長啊65歲咁。咁呢個咧係管理方面，但係專業咧，即係其實就係、是、即係只要佢腦筋清醒，一息尚存。佢就係可以繼續喺嗰個專業裏面貢獻嘅，咁所以一個社會亦都要對一啲專業嘅人士做出一啲安排。嗱，即係專業有唔同，有啲咧就可能係要心靈手巧嘅，譬如醫生做外科手術，咁你譬如去到一個年紀咧，可能就真係要退落呢個手術嘅前線，但係你可以愛嚟作為一個即係教授啊，教授啲同學，即係將你嘅經驗傳俾啲下一代。咁譬如我哋呢啲咧，就係、是、教人寫劇本嘅呢啲咧，咁啊真係一日心靈都仲係健全啦、 體力需求冇咁要求咁高啦，係嘛？ 咁啊靠把口揾食嗰啲。 我聽人講，即係做外科嘅牙醫咧，係一個非常之體力要求高嘅一個行業。 企喺度好耐。 咁同埋牙齒嘅鎖骨啊嘛。 眼科亦都好犀利。係 啊，咁所以外科但係絕對同意，外科醫生咧嗰個體力要求係有嘅。 咁譬如有啲嗱，譬如運動員。 譬如李慧思呢类世界级嘅运动员，咁佢嘅黄金时代都系卅零岁，去到四十岁顶笼黄金宝咁样，咁佢作为运动员嘅专业咧，都系要退落嚟嘅。咁但系佢转化做其他嘢，譬如话系教练，或者系做其他即系即系用佢嘅生命嘅嗰、那个意志力吓、啊、培养翻嚟嘅嗰种能量咧，去帮助其他人，系完全有可能嘅。咁、而嗰、那个。嗰、那個咧就係變咗我哋因人而異。頭先阿文傑華講係應該係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咁另一間新聞報告之後咧，我想同盧偉力咧討論一下一個所謂藝術嘅問題啦。即係譬如一個舞蹈員同埋一個演員，咁佢個年齡限制係咪真係咁重要？咁啊， 呢個真係好 好有趣嘅，係啊，開正你個籠啊！一間我哋睇下。 好，而家我哋先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同大家講東講西，咁啊今日咧有陳澤銘、文傑華、盧偉力同大家講銀髮海嘯。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展开为期三个月计划，打击600多个卫生黑点。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以及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等的官员视察油尖旺区后巷卫生黑点之后会见传媒，其中在塘尾道232号后巷，当局日前在垃圾桶和电单车等的杂物摆放处贴上通告，指出擺放方式可能妨礙垃圾清掃工作，要求在限期之內移走。附近的行人路今早有多名軍裝和便衣警員駐守巡邏。警方國家安全處早前拘捕兩名社交平台群組管理員，涉嫌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透過社交平台群組發布具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及敵意的煽動意圖貼文。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评论个别案件，但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相关公约保障港人言论自由。他认为如果只是向政府作出批评或者建议改善做法是没问题，法律有免责辩护，但是如果有关人士意图挑拨，引起互相憎恨，各阶层之间互相攻击，就可能违法。他又說律政司提出檢控時會檢視相關證據再交由法庭判決，強調是在陽光之下進行。 Mira 演唱會意外之中受傷的李啟賢仍然在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他的父親李成林發出代禱信，表示兒子受傷至今2个多星期，各項治療都按醫療團隊的進度和評估進行，大家亦都開始掌握溝通技巧。他說家人需要更多空間面對李啟賢的治療，感謝各方關懷，不會在公開場合談兒子的狀況，暫時只會在代禱信之中表達感恩和代求，期望外界見諒。代禱信再次感謝醫療團隊用心醫治和看顧，又感謝李啟賢的女朋友耐心陪伴和照顧。李成林說，在大患難之中，家庭更經歷親情的可貴，信仰的真實，希望外界能夠繼續禱告，讓李啟賢有精神體力面對各項密集治療。南亞國家孟加拉的燃料價格上漲，其中汽油價格在一個星期之內上升超過50%，柴油和煤油價格亦都上漲42%。 有從事運輸業的民眾說，由於燃料價格上漲，老闆未能夠支付全部工資，他不夠錢買足夠糧食給家人，如果情況持續，擔心可能要在街頭行乞。自俄烏戰事爆發以來，孟加拉的燃料價格和很多國家一樣上升，能源部長否認政府對經濟管理不善，指政府過去已經發放補貼，但是現在的漲價是不可避免。反問如果外國的燃料成本上漲，政府還可以做些什麼？能源部長說，雖然外匯儲備正在下跌，但是相信國家可以避免在斯里蘭卡出現的情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宣布缩短检疫期和实施红黄码的措施，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芳。 码黄码的制度可以更加精准地识别一些特定的群组，除了确诊者或者从海外或者台湾经香港机场抵港的人士之外，其他市民是可以继续用回他原有的安心出行。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2蚊搭车优惠噶。1954年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在8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雄心》。 七夕烟花表演发生意外，多束嘅烟花飞向游艇，甲板上即刻就燃起咗一串串嘅火焰。陈一乐条件反射咁攞咗个救生圈俾林月，就即刻冲入人群指挥疏散同救援。最后佢哋又能否化险为夷呢？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雄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翻嚟广东广西，咁啊，今日咧直播室里边有陈泽铭、文杰华同埋卢伟力。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银发海啸。我哋嘅电话1872311，1872311，又或者大家可以上我哋嘅面书啊，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 嗯， 咁头先嗰半个小时咧，我哋就系即系真系东方西方一齐结合讲啦，就讲呢个银发海啸，就觉得咧。即係海嘯呢、這個想像呢個比喻咧，就唔係好準確，因為咧，即係銀髮海嘯同自然災害嘅海嘯唔同。自然災害嘅海嘯，我哋就要逃避嘅、逃難嘅。銀髮海嘯咧，既然係一個自然嘅現象，我哋就要面對嘅嚇。咁、所以咧，一個社會或者一個族群或者一個個體一個家庭點樣面對咧？就應該咧，就係我哋要去傾。咁但係文傑華咧，就頭先喺休息之前咧，就特別問咗我哋一個問題，就係、是、對於嗰啲搞文化藝術嘅人，咁呢個問題又點樣理解咧？嚇、即係尤其是我戲劇啊、舞蹈啊、文學啊呢啲，我都即係有好多朋友。其實我哋識嘅時候咧，識於微時。即大家當時20多歲、甚至10多歲都有啦。譬如阿文傑華身邊嘅人啊，鄧樹榮導演，我係我哋係十三四歲識噶啦，所以我哋識咗50年啦。 咁、啊、或者前嗰排 未夸张少少， 系啊， 有咁大年纪去嗱， 真系啊！我哋七二年识，七二七三年识噶嘛， 诶，系得一个私隐吓，要咁讲啊， 咁嗱，即系话，即系我哋识于微时，但系而家咧，我哋都已经系已经是成年人了、啊、长了很多智慧了、 啊、 长了很多知识了、 嗯、过年纪之下 那变了呢我们现在呢、面对着、啊、这个银发海啸这个问题那我们是怎样呢、 嗯、 那 我觉得呢、我其中一个观察我就讲一个观察然后就再给两位、继续讲就是近十几年呢香港多了一种类型的戏呢就是涉及啲老人家嘅、哦， 嗯， 即系由阿 King Sir 同埋殷巧儿做嘅金池堂开始咧，即系由美国引入一套金池堂 Golden Town 系啦，咁一路咧就发觉有好多老人家嘅题材嘅戏剧，甚至舞蹈都有。香港有一啲长者咧系学芭蕾舞、哦，学现代舞、哦，唔系净系学社交舞、哦，即系咁我就觉得咧。嗰、那個我哋話用藝術嚟到去處理嗰、那個銀髮嘅嗰個問題咧，喺香港係出現咗嘅。 冇錯，嗱，我點解會提出呢個問題咧？我都係牽涉到一個觀念啊，就係話咧，我哋對於嗰啲所謂銀髮啦嚇，我其實都唔中意呢啲標籤啊，因為有人要被染曬佢啦。 係 咁就又覺得啊，有啲嘢你唔應該做，譬如你唔好著得花哩花落，你唔應該著得咁嘢，或者你唔應該做啲動作，你唔應該再跳爵士舞，唔應該玩 rock and roll， 即係呢一啲咁嘅所謂濫調啦，即係啲慣常嘅睇法咧。其實而家係一個人口膨脹嘅所謂銀齡化嘅社會咧，係已經。不斷咁樣去重新定義嗱、啊，譬如我哋好熟悉嘅一個德國嘅編舞家編咧包上嚇，咁咧佢喺佢作為編舞咧，佢好中意揾一啲舞者年紀咧都六七十歲，而且個身體咧可能有肚腩啊，有少少傾斜歪斜啊，寒背啊諸如此類，但係佢喺舞台上邊做嘅一個譬如一個咖啡室嘅場景。当呢啲年长嘅舞者一出台嘅时候，你觉得系人生嘅剪影啊？即系 呢、這个喺日本，尤其是 系啦，冇错。 日本以前有一个舞踏嘅，即系一种日本即系好特色嘅一种现代舞啦、 嗯， 舞踏嘅一个倡导者啊，大野一雄咧，其实佢系到九十岁都仲跳嘅。 系啦，冇错。点解唔得咧？嗱，一方面，二来喺民间咧，事实上有好多退咗休嘅人士咧，佢活跃于社交舞啦，唱歌啦。因为我妹妹亦都系教佢哋唱歌嘅一个歌唱者啦，叫做咁咧，佢哋好开心嘅，即系觉得系人生嘅释放，即系即系工作咁多年，佢而家有呢个空间去做一个表演者。 我谂同观念都有关 系。系啦， 我唔讲艺术住啦。我搭飛機，咁、我年青嘅時候搭飛機咧，即係我個想像咧就係嗰啲空中小姐咧，一定係年青貌美嘅。咁但係到我去到美國嘅時候， 亞洲嘅航空公司就係咯， 搭歐洲嗰啲 係啊，歐洲 就發覺點解嗰啲空中小姐咧係師奶嚟嘅。 唔係即係師奶，有啲年紀仲真係大啲， 係啦，真係五六十歲都仲做空中嘅服務員。 當然呢個就同呢一個年齡歧視啊等等嘅法例嘅 一 關啦， 係啦，想像嚟嘅。咁其實咧，即係有一個好好嘅例子咧，即係我即係頭先阿文嘅話問呢個問題嘅時候，我即刻諗到嘅就係、是、有一個美國嘅現代舞前衛嘅一個代表嚇、叫Cunningham 啊。 嗯。 咁佢咧一路跳到九十歲都仲跳，咁但係其實佢七八十歲嘅時候咧，即係佢後來咧，即係年紀大嘅時候，佢中過風嘅。 嗯。 咁佢中過風之後咧，佢就唔係用身體成個身體跳，佢係用學習用手指嘅、用手指喺好近嘅距離，用鏡頭前面咧去做一啲躍動嘅動作、舞蹈嘅動作。咁佢反為咧係創造咗一種新嘅美學，即係舞蹈唔係淨係屬於身體，係屬於動作。咁佢呢種咁嘅情況咧，令到我又想像翻起咧馬蒂斯， 馬蒂斯是 即係 整個世界野獸派的一個代表人物啦。咁佢即係晚年嘅時候咧，又係即係有啲身體有啲問題，咁佢咧就唔畫畫啦，佢就學剪紙，剪紙，佢就用剪紙嚟到去表達佢嘅藝術嘅一啲想像， 非常之好，真 係 好。 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我愛嚟即係解答阿文傑話，即係。頭先嗰個問題，即係話，即使一啲藝術家佢到年紀大，甚至身體機能有一啲退化嘅時候，佢都有轉化嘅能力。 絕對，但譬如我哋講意大利嘅導演咧，安東尼奧尼啦，佢80几岁坐喺輪椅上邊就拍出啲好精彩嘅電影嘅，同埋咧充滿情慾嘅電影嘅，譬如《雲上的日子》啊之類嘅。咁啊，但係我又有個問題想同阿陳澤銘問一下咧，即係嗱，如果呢一啲藝術家就是一個自我，即係 self-employed 自雇人士， 自雇人士啦，冇錯。咁佢就少咗好多問題。但係如果你喺一啲機構上邊咧，要請或者再聘用一啲長者啦，咁咧就好多技術上的困難。譬如話，係咪買保險會貴啲咧？係嘛？即係佢哋嘅憂慮會唔會多啲咧？手續係咪煩啲咧？即係頭先你提到年齡歧視喺香港嘅法律界咧，即係呢樣嘢有幾認真去執行 咧？我諗雖然我係法律界啦，但係我成日都覺得法律唔係要嚟解決所有問題嘅方法嚟嘅。即係有人有誤解啊，即係立咗條法例或者咁咧就冇歧視噶啦。其實歧視就最難用法例去執行嘅。其實我自己啦嚇，即係未必好政治正確。我當年去推出呢啲歧視法例，我唔係太熱心嘅，因為我唔可以立一條法例叫你唔好睇唔起人。咩意思啫？係咪？ 嗰個屬於教育嘅問題。 嗰啲同法例係咪真係有直接關係咧？你可以嘅，即係你咁樣做就會違法啦。你可以喺年齡上面嚇歧視嘅話嚇喺性別上面歧視，你可以做到嘅。但係其實真係個效力有幾大，我其實存疑嘅。咁所以係啦，教育啦、社會氛圍啦，呢啲更加緊要嘅。咁啊，但係答翻好阿明傑話好正頭先嗰個問題啦。喺實際上，如果你係僱用一啲高齡人士，事實上個成本係高。有啲情況之下啦，我唔敢講全部啦，佢哋嘅生產力可能低啲嘅，即係所以好視乎你派啲咩工種俾佢去做啦，係咪？佢你俾佢派信，佢都可能行得慢啲啦，係咪？咁但係佢亦都有好有智慧嘅，即係有時你如果識得去用一啲長者啦我叫做或者高齡人士啦，其實係真係會幫到你嘅機構嘅，即係佢俾一個年青新入行嘅後生仔，完全冇經驗嘅，去應對一啲顧客啊或者一啲突然其來嘅。問題的時候呢年長的話一定是有智慧的。所以是怎樣去用它呢這個機構要想。第二就是政府其實可以幫手去推的。譬如可能有一些稅務上面的優惠啦，譬如在上面一些剛才提到一些保險方面，可不可以協助到一些機構去引導他們雇用多少少一啲年資長啲嘅人士咧，咁政府可以諗嘅其實。 咁啊，同埋咧，依啲係多元化嘅配套啊，就話都有心理學者嚇，即係或者輔導者咧，提供一啲理解佢哋嗰個長處，佢嗰個 strength 同埋佢可能嘅弱項。咁咧就分配適合佢哋嘅工作啦。譬如你話顧問式嘅工作，當然對於有主管經驗嘅人就會好合適啦，係嘛？咁你就唔係話個個都一定合適。譬如科技性的嘢都可以提供俾佢哋學習。譬如而家喺內地啊，個個如果唔用電子付費，你都付唔到。咁樣逼出嚟咧，你都一定要善用手機啊。譬如咁啊嚇，咁呢個咧係一個好大嘅，我見講到成行成市都係教長者點樣去配合政府嘅。譬如你話安心出行啊，依類咁嘅設施，令到佢哋少咗抗拒啊。 冇錯，冇錯。 咁我又從另一個角度講呢個問題。咁我用我父親做例子啦。我父親咧就係一間餐廳嘅西餅師嚟嘅。咁佢做西餅喺嗰間餐廳做咗幾十年咧。 哇！ 終於都退休啦。 皆知漢文啊，佢嘅 咁啊退休之後係啦，退休之後，咁佢老闆咧每年嘅即係有個餐會嚇員工餐會咁樣啦。都再繼續揾我父親翻去一齊同啲舊同事見面啊、食飯啊、傾偈啊、打麻雀啊， 好開心 嚇！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係即係我父親嘅老闆嘅應對。咁另外咧就係、因為嗰間餐廳幾十年咧，佢嗰啲設備啊，有啲可能係 做慣手勢嘅師傅，即係我父親嗰類咧，就係佢知道咁樣做咧啲嘢咧就係柔軟啲啊，脆起啲啊咁樣。咁於是請一個新嘅首席廚師嚟都好啦，佢可能即係唔熟啲器材，佢可能做唔出以前嘅嗰啲嘅質感。咁咧就係我父親咧就翻去，就相對地咧係無私咁樣咧就將佢嘅經驗話俾接任嗰個人聽，即係兩樣嘢，一樣咧就係佢老我老豆嘅老闆，真係我老豆嘅老闆嚇，就繼續揾我老豆，即係俾一種好嘅感覺佢。一個咧就係我老豆無私咁樣將一啲點樣做到一啲嚇，即係適應呢個器材，即係佢可能喺另外一間大酒店做係冇問題，但係嚟到呢度咧。可能即係嗰啲器材唔同，咁所以咧就係無私咁樣講俾佢聽，咁即係呢個就係我老豆啦。咁仲有第三樣咧，就係佢咧就唔用自己嘅經驗咧作為一個生招牌，嚇、 嗯， 因為咧我當時佢退休啱啱退休嘅時候咧，當時係70歲到啦，咁好多人咧就揾我老豆。喂，你不如咩啦吓，用你个名搞间嘢咩咁，即系嗰类。咁我老豆咧就推迟咗，佢就宁愿咧就系每朝去楼下教啲屋村啲长者咧六通拳啊，自己嘅沙太极剑啊咁样。咁我觉得咧，即系佢有一套人生嘅应对嘅。佢人生嘅应对咧就系、是，即系佢嘅职业做到70岁退休。佢亦都將自己嘅專業嘅嘢咧，就教咗俾一啲接任嘅人，同舊同事有一個家關係。咁佢咧就享受一啲即係佢又唔係頤養天年嗰種心態，即係享受佢同鄰舍嘅一啲關係。咁、 嗯 啊、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我哋都可以參考啊。 好好聽啊！呢、這個故仔、 啊， 我覺得即係傳承啦，即係唔係咁物質啦，即係有啲價值啦。咁即係點樣去培養下一代？我都好中意聽呢個故仔。 嗱，同埋咧，我覺得到我哋年長嘅時候咧，我好相信嚇，我哋覺得最親切嘅係身邊護理我哋嘅人。咁咧，香港好多專上學院嘅學位咧，都係栽培護理嘅，因為社會嘅需要好大。有啲學院咧，直情80%學生都係讀護理嘅、 嗯， 啊，好特別嘅。咁咧就但係護理咧嗰、那個進職咧升進咧，其實好有限。聽講、 嗯嗯， 即係你可能做咗10幾年都係同一個職位。咁啊，雖然有調薪呢個可能性，咁但係咧，對於一個年輕嘅做護理人嚟講咧，佢其實壓力好大嘅、 嗯， 即係佢成日見到生老病死呢啲情況，或者你有時幫人都唔係幫到，即係可以令到佢可以。恢复健康，咁亦都见到唔少长者逐渐老去死去，咁通常心理都需要辅导啊。听讲下，咁但系我哋第日咧觉得最亲切嘅人就系呢啲护理嘅人，咁所以对护理嘅人，我哋可以应该点样去鼓励佢哋继续留职咧？即系或者佢哋轮替咧？咁喺日本咧，原来有一个时间银行呢个概念。就是、話你年輕嘅時候，你幫個你照顧嗰啲長者，咁你又儲咗幾多分幾多時？譬如話儲咗一年咁啊，咁、到你年長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利用呢一年嘅時間銀行咧，去來即係要求翻 免費有呢個服務啦， 俾佢有呢個服務。咁呢個都係個好嘅，即、就、係、是、有來有往嘅一個即係份一個概念。 如果 係 咁樣，我諗我都要活到120歲先至可以用曬呢啲服務。 你都好照顧人。 我年青嘅時候係。 咁但係你冇記低個銀行户口喎、 啊。 冇 啊！ 你冇儲積分啊？你 我冇記帳、啊。 喂，兩位拍檔，我突然間咧，其實我細個都諗呢個問題嘅，即係點解我哋作為靈長類動物咧，點解我哋要生活咁長咧？頭先我哋提到啦，即係香港係全世界年紀最長，男女都係。點解咧？即係喺生理學或者演化學上，點解咁嘅需要咧？咁我細個已經諗呢個問題，因為如果你諗下啦，即係好多有啲物種咧，當佢生存交配完之後咧， 佢就死去噶啦。 個、 原因係咩咧？因為其實你係同你下一代爭緊資源。 好壯烈啊！我覺得呢種死法， 可能係最美麗嘅死法。 交配 完就死係嘛？咁所以好多人都研究呢個問題。咁我都唔係醫學專家。 或者個女性雌性殺死個雄性， 係啦， 甚至食咗佢， 係啦，咁都有嘅。 所以Femme Fatale原來係動物嘅。 嗱，咁所以有啲人去分析啦，其實佢真係有原因喎。原來佢生育完之後，甚至我哋靈長類動物人類咧係唯一有 menopause 嘅，唯一有更年期嘅。其他靈長類動物係冇更年期呢樣嘢添嘅。咁點解我哋更年期意思即係不能夠再生育啦？你唔可以生育之後，你仍然繼續生長一段好長時間喎。你對嗰個族群其實冇幫助嘅，不單止冇幫助，你同啲年青嘅生物咧去爭資源、爭嘢食。點解呢？即係喺一個進化學角度睇點解呢？咁有幾個解釋嘅、其中一個解釋呢就係、唔係因為我哋而家個科技好咗，本來唔係要你生咁長命㗎、不過呢因為我哋個科技好勁，你死都死極都死唔去，所以嗰個壽命越嚟越長。但呢個都解釋唔到㗎，其實即係唔係純粹呢個原因。最合理我自己覺得啦，最合理嘅解釋就係頭先兩位提到，其實高齡人士啦，我叫做喺社會上其實有個作用嘅。那個作用其實是會對個族群有幫助的。咁如果有啲人講咧，就叫 grandfathering 啦。其實祖父母呢個角色咧係好特別嘅，喺其他靈長類動物係冇呢樣嘢嘅。父母就係養佢下一代嘅啫，甚至有啲唔理添啦，係咪生咗出嚟就等佢自己自生自養？但係人類好唔同嘅喎，父母生育咗之後咧，養大佢之嗰個過程裏邊咧有個角色嘅祖父母，可以讓父母咧繼續去揾食。祖父母反而咧就要去照顧佢嘅孫仔孫女。 嗱咁，所以香港而家嘅情況都係咁。 冇錯啦，其實真係喎，即係我諗下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最合理嘅解釋。其實喺生理上係有需要嘅，即係我哋要生，我哋要長命啲，因為佢繼續可以將頭先盧偉力講一啲好重要嘅經驗咧。不單止是教给他下一代，再教给他的孙辈一代。 我又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从生命哲学和文明价值的角度讲。就是一般来讲呢，就是生命体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所谓叫做与生俱来的想法呢，就是延长自己的那个存在。即係延長自己嘅存在，咁作為一個人類嘅文明整體咧，延長自己嘅存在呢樣嘢咧，係一個所謂叫集體嘅意志嚟嘅。咁所以如果一個文明一個族群能夠有能力令到年長嘅嗰啲人可以延長啲存在而有活動力咧，咁呢個文明就係高級啲嘅文明。 佢對整個嘅族群有利啊嘛， 冇錯， 咁所以佢就繼續存在。 係啦，所以陳澤銘同盧偉力講嘅係兩個唔同嘅範疇嘅，即係陳澤銘其實你應該做生物學家，不過你又搞咗法律啦。咁因為你有咁多好奇，非常之好啊。但係我覺得咧，優先係優生學嘅一種，即係話佢知道乜嘢係對個族群係最好，因為個生產力嘅問題。否則嘅話咧，就個個都係家庭嘅裏邊嘅人咧，就冇辦法發展。或者今日嘅人類文明科技咧，都係同呢一個所謂 parenting 呢樣嘢嘅模式係有關係。係， 冇錯。 咁就係好好嘅，但係問題喺香港嘅情況咧，就係我哋嘅家居咧實在太細，咁以致咧就不適宜幾代人一齊居住。咁於是就形成咗年長嘅人咧，佢係咪仲可以獨居？即係有啲咧400尺啦，儲咗新抱都一齊住嘅，我都聽咗唔少。佢寧願將間屋再裝修，因為冇多餘嘅錢再去買。咁咧就慢慢佢哋自己都要識做，即係當啲孫需要佢照顧，咁佢完成佢嘅角色，啲孫大啲佢都要搬出。咁搬出又點算呢？因為咧佢唔係就係你屋企安裝咗啲乜嘢追蹤器啊，或者係嗰啲叫安全鐘啊，因為你冇辦法住咗喺嗰度。咁現時我哋睇到香港嘅情況咧，就係安老院嘅數目係追唔上人口老化嘅速度。咁你於是私營公營嘅嗰啲咧就出現咗好大嘅問題。咁咧私營嘅牟利嘅情況會有啦，當然照顧嘅質素會有出現啦。咁咧呢個都係日日喺報紙都會見到啊。但係既然呢個速度差咁遠咧，咁啊陳澤銘，譬如你喺開好多公職嘅會議裏邊咧，我相信一定無可避免地咧都要 有一個策略去諗呢啲問題係咪咧？ 我諗呢個頭先一開始講個護理行業本身咧，我咁叫啦嚇，可能有人唔同意，就係、是、呢個較為厭惡性行業嘅，其實係 冇錯，冇錯， 即係事實上係唔容易嘅，即係去照顧一個老人家或者佢個活動能力已經唔係咁高嘅時候咧，就係較為難啲嘅。咁吸引佢哋入行當然係難啦，用同一個工資，咁所以你要提高工資啦。咁工資咧其實唔算低嘅，香港其實真係唔算低嘅，係啦。咁但係入行嘅始終係人數係少嘅。其實政府喺政策層面咧已經都講過，係咪可以引入一啲外勞咧？嗱，咁又牽涉到好多一啲勞工嘅問題啦。即係一啲本地嘅勞工團體亦都當然會反對，亦都明嘅，即係佢要保障本地嘅工人嘅權益。咁但係其實不單止係醫護啦，醫生甚至我哋都聽到最近都有啲新聞啦，係咪需要引入一啲外境外嘅醫生咧，咁香港嘅本地嘅醫生團體亦都好反對啦。咁而家政府其實開始做一啲噶啦，即係話內地嘅一啲醫生可以某程度上入嚟公營醫院做嘅，即係經過一個審批嘅過程。咁但係呢個問題唔單單只係香港嘅，其實所以點解頭先阿文教授講話好多人都喜歡從事呢、這、一個好多人去 方面嘅嘢， 因為全球都係唔夠嘅呢一個。 係啊，咁同埋當然有一啲咧覺得個呢啲好似讀教育一樣咧，有啲國家好渴求嘅，即係如果佢哋選擇移民，亦都係一個好 優先添 啦，優先啦嚇。咁但係我哋本地嘅需要啦，咁啊亦都好多調查都覺得啲護理員咧，佢嘅心理負擔同埋甚至嗰個自殺抑鬱嘅傾向， 好咁嗱，就呢啲問題咧，即係話我哋應對成個社會點樣去應對呢個銀髮海嘯咧，都有好多方面嘅問題帶出。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回来继续跟大家讲银发海啸。 受损还可能失去一只眼。至于24岁的疑凶马塔尔被起诉企图谋杀和袭击罪，星期六在法院提堂。路透社引述代表律师说，马塔尔否认控罪，检察官说马塔尔要继续还押，不准保释。總統拜登譴責針對拉什迪的惡毒襲擊，讚揚拉什迪拒絕被嚇到或者保持沉默。拉什迪星期五出席講座時遇襲，頸和腹部被刺傷，疑兇當場被制服。芬格波蘭和德國的奧德河自上個月底開始出現大量死魚，兩國官員形容是生態災難。波兰水资源管理部门话，波兰方面已经打捞出10吨死鱼。气候与环境部话，检测结果显示河水之中的盐分含量高，但是仍然未能够确定污染原因。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话，这场灾难的规模非常大，奥德河可能要几年时间才能够恢复原有状态。他又以处理不当为由解雇两名环境官员。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你好，我是 Mandy， 先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向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收费广场对开；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咧就有个煤气工程啦，而家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跟牛前湾村嘅快线咧系封闭，而半山嘅罗便臣道就有个道路工程，而家近西摩道一段嘅罗便臣道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啲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咁驶出巴士站。最后提提揸紧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东行柯达大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我哋一齐 听。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梁礼勤。那些年我认识张伟基，那些年我疯狂地爱上张伟基，到今日我仍然深深地支持那些年张伟基。 星期一至五深夜十二点，那些年张伟基，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听。 第二个小时广东广西，今天我们的题目是银发海啸。在直播室里面就有文杰华、陈泽铭和卢伟力。我们的电话18723111 18723111，或者可以上去我们的面书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因为这个题目我相信三机旁边的很多听众都有自己的经验。刚才文杰华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整个社会在应对的时候，应对这个银发海啸的时候，其实是有产生很多不同的界别的一些心理的需求的。譬如护理员或者守护者，我们不要讲护理员，因为护理员是一个专业，守护者呢是一个职责。有时守护者呢可能是家人来的。有一个很出名的美国剧本叫求證啊，證明咧，或者叫 proof 啊，幾年十幾廿年前咧，香港話劇團做過，喺大陸又做過，喺台灣都做過，好出名嘅一個戲，就係講咗個數學家，後來佢有老人嘅痴呆症，腦退化症，咁佢個女就嚟照顧佢。但其实他的女儿都是一个数学天才来的。结果呢就是因为要照顾他，牺牲了，就是个女儿牺牲了自己的天才，保留自己父亲的天才。即成件事这个求证的戏就是讲这样的结构。所以呢照顾者同埋那个专业的护理员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人生里面呢都有很多时候要做一些照顾的事情。怎样令到照顾者在照顾一些银发一族的时候是可以产生一种强一点的心理呢？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其实照顾者都有很多不同的年龄的、哦。有中年的照顾者，有你本身都是銀髮一族的照顧者，你要照顧一些銀髮一族，那又怎樣呢？即很多這些很多這些狀態，那你兩位即譬如說陳澤銘，譬如 在這些問題上面你的觀察又怎樣？有沒有一些涉及到即社會條例啊、條文啊、法例啊的東西呢？ 剛才其實都講過香港的情況同譬如內地先啦，其實真係有啲幾唔同嘅。內地嚟講咧，其實少用一啲公營嘅護理院嘅，通常都係家居去 照顧自己屋企嘅老人家嘅。香港可能因為種種原因啦，譬如地方少啦。居住環境太狹窄啦，咁就較為傾向於用一啲公營嘅護理院嘅。咁呢、這個有好有唔好啦，當然即係、就是、理論上去咗公營護理院嗰、那個嗰、那個設施係好啲啦，係咪？理論上應該專業啲噶嘛，係咪？好過喺自己家居裏邊。咁亦都可能甚至應該有醫生在場噶嘛，係咪？因為有專業嘅醫療人員喺個護理院度照顧。當然喺實際環境有啲香港嘅護理院嘅環境係比較差嘅，大家都知道嘅。咁、所以又用翻啲個人經驗啦。咁我當年嫲嫲都係嘅，即係都係曾經要佢去護理院。咁當然佢好抗拒啦。第一，佢好唔想去啦，好似坐監啦，咁再加上而家疫情嘅話，即係其實真係幾不人道嘅。其實過去嗰兩年幾，探都探唔到嘅，即係隔住可能要隔住玻璃去睇啦。咁對個長者嚟講，其實真係好，我覺得好可憐，我唔會咁做啦，即係我都唔想啦。有選擇嘅話， 頭先嗰個坐監係疫症監啊嘛，係嘛？ 疫症監但係因為疫症期間， 即係唔係真係， 唔係真係坐監，因為疫情期間咧係冇辦法探訪 啊， 係啦，冇錯啦，係啦。 咁所以佢哋嘅感覺真係坐緊監㗎，真係即係隔住玻璃同屋企人見面咧嘅畫面我都見唔少。 或者喺電話度。 係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俾我個人選擇，我都當然希望可以自己照顧翻自己屋企人啦。當然做唔做得到係另外一回事啦。 係啊，嗱，因為頭先提到嗰個黃金比例咧，就喺內地就推行所謂90-73啦。如果你話九成嘅人都可以喺屋企安老咧，喺香港真係有好大嘅困難。而事實上，安老嘅機構咧，亦都唔夠嗰個人老化人口多。即係我哋頭先講到呢一啲。咁但係咧，我哋要記住咧，其實所謂老人家或者長者咧，都有階段性嘅。我最大嘅感受係睇到嗰套電影叫《Driving Miss Tracy》，我唔記得中文叫乜嘢。咁咧就係呢、這個即係兩個老哇好犀利嘅演員啦去做啦，一個係司機，黑人司機，咁然之後咧個白人嘅老太太咁樣。咁咧佢哋相識嘅時候咧就係60几岁，即係嗰個太太60几岁 ，Miss Tracy 我哋叫做唔係叫太太。咁咧就佢可能好早就已經係一個寡婦。咁但係咧，我嗰陣時係第一次睇到電影先明瞭，人係會越嚟越老，越嚟越老。咁佢哋大家嘅關係咧，即係個主仆關係咧，維持咗20几年，直至到呢、這個Miss Tracy 咧，真係80几岁去世。咁呢個係一個小說改編啦。咁但係我覺得我自己真係好幼稚，就係冇諗過人係會越嚟越老嗰個過程。嗰陣時香港人口老化嘅情形都未係海嘯式啊，可以咁講。咁嗱，所以咧有人話60岁到你退休去到75岁係一個黃金期。 黃金期 係啦，黃金期當然你唔使，我知啊，我明嘅，你唔使爭住啊。 好激動啊！ 我係講我自己啊。 我知，我就係知咯。 我呢幾年嘅，即係60岁以後啊，即係呢幾年嘅創作力咧， 係好犀利， 原來係叭叭聲喎。 嚇，同埋仲有你冇咗一份全職工作上俾你嘅壓力同埋要求，其實你知一份全職工作咧係有一啲渣在嘅，一定有啲嘢唔係你最想做。 可能大部分都係 大部分。 如果根據管理學係咁嘅，就係有個叫80-20嘅規律嘅，就係我哋做任何嘢，有80%嘅時間同埋力量咧，係同你嗰件事冇關係嘅，係20%有直接關係。 冇錯，咁但係而家你就係自由啊嘛，所以你就可以自己調配你想將個時間資源擺喺邊度係你最想做嘅事。嗱，咁我想講翻咧就係、是。聽到很多退休人士在香港因為他們都是精英的譬如有些校長他就很不服氣他60岁離開了校長的職位他首先就是覺得我們不是社會的負擔第二我們是很好的社會資源你們不懂用我、第三就是我們學很多新東西我們非常珍惜這個黃金期怎樣活得隨心正面和有貢獻但是問題是他們想來想去都是做義工、但是香港呢我就想問陳澤明譬如義工呢我們都知道呢有些難搞的 即係因為你唔受身重，用難搞過受身。 嗯， 因為佢可以做，你佢中意做幾多少做幾多少，佢覺得唔開心，同嗰班其他義工唔合唔嚟，咁佢又走去寧願啊遊船河咁樣，佢又唔會做。所以管理義工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咁香港係咪有啲義工管理嘅組織咧？ 已經好成熟添。 香港有 義工協會啊，有 義工管理局啦，嚇呢個係一個法定機構啦。咁佢係聯絡咗好多唔同嘅義工組織去做嘅。譬如講翻我自己法律界啦，我哋都做咗好多啲義務法律工作嘅。其實即係律師俾人嘅形象可能成係都係揾錢㗎啦，都係貪心㗎啦。但其實法律界都做咗好多義務工作嘅，義務嘅法律顧問啦。譬如民政事務局咧，好多時都有啲免費嘅諮詢都俾你做嘅。係咁啊。但係管理義工的確係唔容易嘅，即係喺頭先講啦。第一佢哋嘅佢哋嘅年齡比較大啦，即係同一般頭先講咗一啲落齡人士去做義工，佢哋可能佢哋嘅個人人身安全你要小心啲啦。即係譬如佢哋翻工放工可能會跌親。他們本身都需要照顧的，很多時候那怎樣去處理呢？所以他們有一個特定的群體來的。那又是啦，又是說回，如果政府的政策角度去看，其實他可以用一些資源去幫助這班人的。這班人絕對是有很多生產力，我們過去那個幾鐘已經說了。這班人真的不要浪費他們。即是說到譬如年紀較為大一點的，而在政商界仍然係好有貢獻。其實你睇美國所有嘅最高法院法官咧，全部都八十幾九十歲，有好多係啊八十幾歲嘅。你睇Joe Biden 七十九，特朗普七十六， 佩洛西 係佩洛西 最爭議嘅人物。佩洛西 咁，所以全部都即係你話俾佢聽冇生產力，唔係嘛？七十九歲仲做緊美國總統，全世界最有權力嗰個人。咁唔可以浪費嘅呢一班人。咁所以政府嘅政策點樣去幫呢一班長者繼續貢獻社會呢，其實政府有做的，譬如它有一個老年的委員會啦，亦都有家庭委員會啦，其實都是在做這些工作的。但是可不可以做多一點，我絕對同意可以做多一點。 剛才講到那個心態呢，我自己切身經驗呢，就是一個很資深的很出名的老演員，我跟他合作，咁就本來佢係做顧問級㗎啦，即係咁，然後呢就有個戲嘅演出呢，咁呢就搵個後生仔後生啲嘅就做一個角色，但係原來呢係佢好想做嗰個角色，好想參與演出踩台板，咁所以呢即係當年佢85歲都即係做嗰個角色，咁就寧願同個後生仔講，即係因為呢個老人家佢好想做戲嚇，咁啊不如下次再揾你啦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經驗，但係到再過多一兩年咧，老人家咧其實個身體狀況咧係好唔穩定噶嘛， 好快嘅。 咁所以咧佢突然之間身體有啲事，腳腫咗啦，開始腳腫。咁佢有一種心理咧就係咁。佢所有人都唔見啦，即係所有人都唔見。咁因為我同佢個關係係特殊啦，咁所以咧，有一啲人咧就通過我就想去見佢咁。咁結果咧就上到佢屋企同佢見一面。咁即係所以我想帶出一個心理咧，就係即係嗰啲長者，佢響身體仲係得嘅時候咧。他是仲係想證明自己嗰個專業，佢都有能力嘅，有生產力嚇。但係即係佢個身體畢竟係自然嘅，當佢一有變化的時候咧，佢又有一個逆反心理，係乜嘢人都唔見， 會噶， 係啦咁樣， 好敏感啊， 係好敏感。咁所以即係我哋點樣去處理嚇呢個所謂叫轉折咧？即係嗱，其實佢。即係有個廣告就係話50年前你就係冠軍，而家唔係啦。即係佢 過馬路， 佢仍然想去做嗰件事，但係其實佢已經唔係完全有100%可以做到啦。但係佢個身體嘅變化又好大，佢個身體變化咗之後，佢又將自己閂埋門。咁嗱，呢兩個心態咧，我哋都係要適當處理。 冇錯，你講得好啱。但係咧，頭先阿陳澤銘你講到，即係香港嘅情況咧，我哋好特殊嘅地方咧，就係話我哋嬰兒潮啊，嗰班人而家就退休啦，係嘛？咁但係咧。 在我哋由呢個六十年代成長去到去退休呢一幾十年嘅期間咧，你發覺香港嘅教育啊、經濟發展啊等等咧，都令到我即係呢一班嬰兒潮嘅人，比起佢哋上一代咧，係完全超出，即係譬如喺知識能力、受教育嘅機會、資產上邊咧。可以是多四倍有人嗰個估計。 嗯， 譬如你用以前父母即係嚟到香港嚇、作為難民身份嘅收入，同佢哋擁有嘅資產同今日比，或者甚至教育同埋知識嘅機會啦。咁你知道我哋譬如入政府學校咁啦，跟住入大學嗰個社會流動性非常之高。 冇錯。 咁所以你睇到嬰兒潮呢一班人咧，係最 privilege 嘅，即係可以話有專業人士啦，有醫生、教師諸如此類啦。咁佢哋無憂草啊，譬如佢哋可以入到高級嘅會所啦，可以遊船河啊、遊山玩水啦等等。咁但係佢點樣利用佢哋嘅知識去幫人咧？其實係絕對可以係有一個資源嘅作用。否則由他們現時六十多去到七十五歲，如果仍然是健壯、思考清晰的話，即都會覺得不能夠讓他們就這樣流落的。因為我用這個字好像很差了，但我真的有親身的體會。我曾經做過圖書館的公共委員會，我們參觀不同的圖書館，就發現呢退了休的人沒有什麼地方去，他們的精神生活其實依然很活躍。他們去圖書館呢有幾個功能的，第一夏天有冷氣，冬天夠暖，但係唔使成日對住個配偶啊，應間啊，即係大家相遇都覺得唔習慣，因為以前翻工可以調整。咁跟住佢哋當翻工，於是咧一去到咧就搶報紙同埋雜誌睇電影，就當翻工。但係佢哋好孤獨啊，即使佢去到唔會溝通，咁佢哋就覺得啊，圖書館閂佢就翻屋企。這個中央圖書館都見到很多，但是這個不是，即是他沒什麼可以大一點的選擇，如果不是就是一個人上山行山，我在西貢住見到很多、但是其實老人委員會也好，或者不要叫老人委員會，即是在個精神生活的栽培上面呢、譬如我們有美感的需要、美感經驗的需要，看好的、人民的作品、小說、電影去談去發展自己的興趣，其實這方面不是只是護理的。 其實這個呢我又想說一下我媽媽、我媽媽今年都86歲了、但是她、周圍去的、香港電影資料館、文化博物館、香港藝術館、去看電影，甚至呢她去看話劇了、自己買票不是我叫她看。咁即係其實咧，即係都要講咧，就係話嗰個兩蚊政策啊，即係搭車搭咩嘢都係兩蚊咧，係增強咗所謂叫做 social mobility， 係呢個 銀髮一族嘅社會流動啊，係增強咗。咁增強咗咧，於是我哋有啲機構譬如話係安排一啲星期日早場，咁佢哋咪可以去睇早場咯。佢哋細個時候睇啲馮寶寶嗰啲嚇，而家咧佢哋又可以再繼續重温啦，歡樂早場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咧，即係social mobility、加埋頭先文傑華所講嗰啲，有啲機構去有心安排一啲精神生活嚇俾佢哋，譬如話一啲老年人嘅讀書會啊，嚇、我覺得都係可以安排嘅。咁所以咧，即係有心人嚇、即係譬如阿文傑華將來慢慢可以諗一諗點樣推動呢方面嘅。 我好有興趣，特別咧，其實原來佢哋中意去大學嘅環境上課嘅。咁但美國咧就會有一啲咁樣嘅所謂 Moody College 咁樣啦嚇，佢就同好多大學合作。佢提供一啲好適合呢啲長者嘅課程， 有啊，香港都有長者大學， 係啦，咁就喺唔同嘅大學裏面去推出課程。 但係喺長者大學呢個問題上面咧，其實我覺得咧，我哋可以有一啲所謂叫差距嘅格局啊。 係，即係點樣？ 嚇點講咧？因為咧，而家嘅長者大學咧，基本上咧就係、即係佢哋係會著曬大學袍、畢業袍，但係佢哋上嗰啲堂咧係簡單啲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可以有呢種 係咪仲要交功課啊？應該 都要嘅， 係啊，好嘅， 可以有呢種。但係我覺得咧，都係要有一啲咧係 嚴格啲要求嘅，嚇、 嗯、 嚴格啲要求，即係佢真係讀緊一個大學嘅， 係 啊。 不過即係即係可能攤場嚟讀嚇，咁、嗯嗯啊、我覺得咧，先至係會讓佢享受到大學嘅嗰個知識。如果你好似要就住佢，就住佢咁樣咧，咁佢只不過係讀緊所謂叫長者大學。 係，我諗同意嘅，即係兩樣都需要啦。即係有一啲長者可能佢嗰、那個可能年輕嘅時候讀書都唔多添嘅，咁我要佢去經歷一個大學課程嘅培訓係困難嘅。但係最出名嘅例子當然就係金融先生啦，退咗休之後入咗劍橋大學，佢話你唔好俾個 honorary degree 我，對唔住，我要由頭寫，我要寫個 thesis。咁呢啲係絕對有咁嘅需要嘅，我同意嘅，即係唔同嘅階層。想提翻頭先。阿罗伟力讲到两蚊长者啊，或者一啲政府嘅资源啦，记住两蚊长者绝对系一个政府资助嚟嘅，即系两蚊搭。我最记得啦，去元朗有个巴士咧，好似廿几蚊嘅，由元朗嚟到港岛嗰程，好似香港最贵嘅一程巴士，廿几蚊单程，长者两蚊咧就可以由元朗市中心搭到香港岛啦。呢、這个绝对系对年长者嘅好好嘅地方。我想去中央图书馆，我想去香港中环。睇一睇，我想去 M Plus， 咁完全係幫到佢嘅、 嗯。 有好多人批評，哇！喺我哋每年政府嘅支出幾多咧？喺淨喺交通津貼度，淨係喺頭先講第一啲大學嘅教育，其實都係一種津貼嚟嘅。點解唔做啊？呢啲完全係釋放咗呢一班仍然有生產力咯。我今日經常講呢個字嘅一班人口，而且記住。佢哋我哋一份子嚟噶，即系你想将佢，你想将佢运咗喺屋企定点咧？ 阿陈浸，你讲得好啱，因为咧唔系就话咩资源再用啊，有啲咩利益啊，有啲咩要，即系佢付出过交几多税要俾翻佢啲，而系作为社会嘅一份子，佢哋嘅 well being， 即系话由佢退休去到佢真系年即系终身啦吓。呢一个阶段唔同嘅人有唔同嘅体质。佢係應該有平等嘅機會咧，佢生活得良好啊。咁呢個好多人都而家喺度致力緊，因為真係你話海嘯啊，即係個數字真係嚟啦。咁、但我又想問咧，譬如好多人中意讀法律，佢年輕嘅時候冇機會讀。咁、譬如法律學會或者你哋律師學會咧，律師公會啦嚇，咁有冇都係為佢哋設嘅法律課程？ 時間唔係好多啦，好簡單講啦，即係法律界其實較為開放啦，我用呢個字啦、即係相對於譬如醫生咁先算啦、你想做醫生咧，其實嗰個 training 咧，即係當然好嚴格啦，大學嘅 training 冇咩分別，冇咩第二種方法噶啦。但係法律界多嘅，其實即係如果你有一個 first degree 嘅話咧，你可以你本科唔係讀法律咧，可以靠一個 conversion 轉換嘅方法咧，讀到一啲法律嘅認可嘅資歷，跟住令到你成為律師嘅。其實大把例子，好多都係中途出家，本來係做另外一行。跟住修讀一啲課程變成律師，其實法律界係幾開放，亦都唔少較為年長嘅人士後期先變成律師嘅、 好啦，咁我哋而家又休息一陣，翻嚟咧就再繼續同大家講東講西，就講銀髮海嘯。我哋嘅電話18723111 18723111嚇，翻嚟咧就或者有啲聽眾咧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开始打击600多个卫生黑点，领导工作组嘅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等嘅官员视察油尖旺区后巷卫生黑点，包括到塘尾道一带嘅后巷巡视。卓永兴见到后巷摆放多部弃置电单车，部分已经明显摆放多时，并冇行车证。形容後巷有如電單車墳場，另外後巷亦見積水，他說污水等會引起衛生問題，期望能夠從源頭解決，要求相關部門處理，包括移走電單車。巡視的後巷亦都見到懷疑非法構築物，卓永興要求相關部門處理。 他又聽取官員解釋水利裝置的運作，以及視察清潔工用高壓水槍清潔的情況，並且同清潔工交談，詢問工作情況。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启德社区隔离设施随时可以启用，吸取之前的经验，采取小区管理模式，每50个房间由4至8名人员照顾隔离人士的起居生活和查询，相信可以方便人员更快地接听热线电话。邓炳强在节目之后被问到《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的进展，他说当局在草拟相关条文时，需要考虑2019年香港发生的事，以及近期社会和国际上的挑战，例如其他地方出现战争，亦都有人提出想推翻政权，特区政府要考虑如何应付现时或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强调会尽快处理有关工作。南韩新增新冠确诊个案连续四日下跌，大重症患者人数达到三个几月以来新高。当地过去一日新增119603宗确诊，包括460宗输入个案。韩联社话，新增确诊个案下跌的主要原因与长周末的检测数目较少有关。单日再多57名患者死亡，重症人数增加43人至512人，是4月29号以来最多。在美国纽约州遇袭受伤的撒旦诗篇作者拉什迪继续在医院留医，美国传媒引述经理人说拉什迪开始可以说话。拉什迪的经理人较早时说，拉什迪经过几个钟的手术，星期五晚要用呼吸机，无法说话。那名作家的一只手臂神经断裂，肝脏受损，还可能失去一只眼睛。至于24岁的疑凶马塔尔被起诉企图谋杀和袭击罪，星期六在法院提堂。路透社引述代表律师说，马塔尔否认控罪，检察官说马塔尔要继续还押，不准保释。总统拜登谴责针对拉什迪的恶毒袭击，赞扬拉什迪拒绝被吓倒或者保持沉默。拉什迪星期五出席讲座时遇袭，颈和腹部被刺伤，疑凶当场被制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中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喺上桥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翻一段，龙尾就喺果栏。龙翔道咧有个煤气工程啊，而喺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牛池湾村嘅快线系封。而半山的罗便臣道呢就有个道路工程啦，而在近西摩道一段的罗便臣道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以及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5年来，谭基宇论挑战，讲香港优势。 金融科技在香港发展，现在已经是比较成熟了，有几间公司变了做几百间公司。 数码港行政总裁任景信， 金融科技其实在很多方面都有的，虚拟银行、虚拟的保险、财富的管理。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吧。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星期一嘉宾主持钟志光引用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曾国藩的名句： 少年经不得顺境，中年经不得闲境，晚年经不得逆境。 少年多磨练，中年要增值，晚年更要做好准备。详情请听星期一钱佩卿、钟志光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啦。 最后半小时广东广西，咁今日咧，我哋喺直播室里边有陈泽铭、文杰华、卢伟力。我哋今日嘅题目咧系银发海啸。我哋嘅电话18723111，18723111，或者大家可以上去我哋嘅面书留低你哋嘅意见。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我哋第一个电话已经接通咗啦，许先生。 系，三位好， 系 我哋嘅 fans， 长期 fans 广东广西呢个节目咧，系非常对香港即系各界添啊，非常有贡献一个节目。 嗯，多谢你。 提高我哋嘅思维啊，同埋有个嘅前瞻性好重要嘅、 嗯。 我讲翻我本身，我而家啱啱踏入去70。 嗯，哇吓，嗯。 但系咧，人睇唔出啊，我内心系45，表面系咁。OK， 真系啊，咁咧就因为我系预备嘅时间咧，我就系从小预备自己啊。咁、嗯、呢、這个我值得系去推广嘅，点解咧？我自小习武， 嗯， 对运动有兴趣，对艺术有兴趣，对于嗰个嘅科技发展有兴趣，所以呢几条线咧维持我几十年时间。我本身系个出版人嚟嘅，退休之后咧，有之前我已经系同三个朋友成立咗一个会啊，叫做长进会啊，咁里边已经有300多个 members， 系打草地滚球啊，睇艺术展览啊，参观啊。同埋一关于一啲嘅八段锦啊，太极咏春等等，即系我哋有好多条线发展啊。咁我因我所提出嘅意见咩咧？唔好等到我哋60嘅时候先考虑。 系 而家保险咧，已经讲紧系120岁啊，真系噶，120岁。咁我哋人生下半场啊嘛，真系噶，当人生下半场。咁但系你系希望早啲时间，例如40开始就鼓励年青人，就早啲因着自己嘅兴趣啦，自己嘅专业啦。是自己同家庭的关系，即是我所谓多面化的发展的。到现在你退下来的时间呢，不表示你退下来的。先是一个很宝贵的。刚刚卢兄你提的情况里面呢，你就是一个例子，是吧、 嗯、 文教授啊等等这几位呢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但是你60、65、70岁的时间呢，即是对社会是一个损失来的。 嗯， 特别做教授点可以退啊？你一生都系做研究噶嘛，系、 嗯、 嘛？做等于做医生啫嘛。医生我未听过医生话退休噶，一直医到自己唔掂嘅时候，真系叫退啦，系、 嗯、 嘛、 嗯？ 等等，我希望大家喺呢方面继续去发展啊，去前瞻性嘅。 系好多谢你啊，许先生，系。 嗯。 咁我哋麦先生跟住。 系好，主持人你好，听唔听到？ 系听到，清楚 啊。有两样嘢我想讲嘅，因为我发觉好似冇人想提到，就系话咧，关于咧，点样保护老人家啲财富，同埋第二样就系好多大机构咧，有意无意咧就喺度排斥紧啲老人家。咁我讲咗第一样嘢先啦，点解话要保护老人家啲财富咧？嗱，我哋因为去到银行咧，银行成日都鼓励我哋上网理财、电话理财，但系对老人家嚟讲，呢种风险系好高的。佢而家就算處理得到，佢終有一日都處理唔到。 但係唔係個個有仔女噶嘛，或者個個身邊有信得過人噶嘛，所以我相信咧喺呢方面咧真係要深入去研究一下點保護老人家啲財富，因為如果老人家保護到佢財富，其實真係保護社會啲財富啫嘛，因為佢將來走咗之後佢唔帶得走噶嘛，一定係留翻俾社會噶嘛，所以呢樣嘢我希望大家真係深入去研究咯。嗱，第二樣嘢就講關於點解啲大機構好似冇有意無意排斥緊啲老人家咧？譬如舉例好簡單，你啲信用卡優惠。啊，原來要上網登記嘅，或者要用嗰啲手機嗰啲 Apps 登記嘅，咁即係話又係唔侵啲老人家玩。咁仲有一樣最離譜嘅，全世界都用嘅八達通卡，最近消費券呼天蓋地講點宣傳玫瑰派幾多錢俾啲新舊用户。啊，原來內嘅行間有故事嘅，又係要開個電子錢包你先攞到嗰啲優惠嘅，咁啊即係就係間接排斥緊啲老人家。我相信呢啲嘢根本就係呢啲行為嚟講，嚴格嚟講係缺乏咗道德嘅，因為老人家，你點可能期望個個老人家佢哋可以跟得到社會嗰個步伐咧？冇可能嘅事嘅。你不斷製造麻煩俾佢，反而令到佢唔高興喺度排斥緊佢。仲有一樣嘢，電子錢包呢樣嘢，其實嚟講對老人家嚟講，可能是一個好大好大嘅陷阱嚟嘅。所以我希望喺呢方面咧，真係社會人士好深入去探討下呢啲問題。 嗯，好多謝你，就係一個意見。你仲有第二個意見喎，係咪啊？ 講完㗎啦。 OK， 好。 唔該曬。 唔該。梁先生， 早晨。 早晨。 盧科長、文教授、大律師啊，咁我哋入屋一定叫人嘅。誒、今日都好幸運，亦都好多謝你哋港台嗰啲監製有機會同你喺大電波度交流一下，十分之歡喜。 好， 咁啊，阿文教授同埋前兩位啲阿許生啊，或者你上一位咧，都提供好多嘅寶貴意見，亦都係一個好切實、好需要的。我而家就退休咗，都我諗千禧之後咧，我已經係。游藝啦，做游藝嘅節目，唔係游藝啦，即係周圍去學藝。你上大會堂睇下嘢啊，學下文教授，我就唔會喺圖書館度打等過一日嘅。我哋果麒麟周身人，琴日先至去咗中央圖書館啊，咁啊睇展覽就無謂啦，係嘛？嗰啲百歲人㗎啦已經，咁啊又要去到呢、這個演講廳，咁啊啟動下啲後學，咁有機會。咁又發下噏風，俾下啲意見啲俾啲後生咯。比如我呢個廣東廣西嘅節目，都聽咗成二十年啦。頭先阿盧教授都提下阿小寶啦，係嘛？ 係啊，次官。 佢而家嚇，佢都仲喺度喺香港一個天地啊，喺天地我費事同人賣廣告係嘛？咁都要接見下我哋呢啲 fans 啊，簽下名啊，留念啊，喺個面書嗰度呼籲下。咁書展我都有見佢噶嚇，書展我都有去嘅，係嘛？咁我哋一樣係即係對阿次官都係一個好尊敬嘅心，因為佢係引領我哋入嚟呢個節目嚇、啊，宣傳咗二十年以上嘅節目喺、香港電台都唔係一個好簡單嘅。 哦、啊，超過四分一世紀㗎啦。 是啦， 是 不是啊？咁讲资历呢，咁而家梗係文教授排第一㗎啦，冇第二个啦。 唔係岑日飞马鼎盛。 唔係讲时佢都未。 即係响广东广西嘅资历。 係啊，广东广西啊。係啊，你係两个已故嘅。我冇名啦，无谓佢走咗啦，係咪咁即係你。論資排輩咁啊嘛，咁你頭先講兩位講咧，都係一個即係好現實，俾而家呢個新一代嘅嗱、啊，義務工作發展局咧，我一開嗰陣時候我已經入去噶啦，嚇、啊、義務工作發展局，你話幾多年前啦、啊？嗱、啊，你都有得知噶，你初初開嗰陣時候我都入去，我覺得咧做義工咧，你尤其是老人咧就戒之在得，你要另外一個身份去虛心學習嗱。啊雖然香港亦都有個叫做銀行館，咁啊係咪做得成功呢我唔再去評論。不過呢個係俾一啲即係有心有力出力。咁我哋食腦嘅人，咁如果啲後生肯學咯，咁你咪去教咯。唔好話我哋唔教啊！即係你而家個個都退曬休，咁你將你自己所學全諸歧途，以為後世法係咪啊？咁係好應該㗎。我又覺得呢個節目呢。就不會那麼容易 有的，如果你仲係有我哋呢啲咁嘅後生，即係老聰青三代，但係睇個面書咧，我就知道已經係唔係好多堂噶啦，係嘛？咁你留意一下啦，講嘅係咁多啦。 多謝梁生。 咁啊，頭先有位聽眾咧就提到咧，就嗰個老人家嘅經濟嘅問題啊，即係財務嘅安排。咁咧就呢方面咧，我想啊陳澤銘咧就因為你係法律。界啊嚇，咁一定係會接觸好多呢啲個案啊，或者係呢方面嘅嘢，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譬如一個銀齡嘅社會，一個銀齡一族，佢有啲乜嘢嘢嘅呢方面嘅思考嚇，咩嘅準備會可以即係等佢可以面對呢、這個嚇、社會嘅變動嘅時候咧，能夠強一啲啊？ 好啊，咁啊講翻近啲先啦，講香港啦。咁其實香港政府咧，其實都推出咗唔少優惠長者嘅一啲投資工具啊。講到好似投資節目咁今日，但係都唔緊要，大家即係我覺得都係好嘅，大家聽一聽啦，當參考啦。第一咧就係好似上個星期就啱啱推出咗最新一批嘅銀色債券啊，咁即係銀色債券，顧名思義咧 ，silver bond 啦，其實咧就係一個債券，債券其實係咩啊？其實就係一張欠單，即係你借錢俾政府，政府咧就到期會還翻俾你，但係咧又會俾利息你。咁所以咧，你就會有一個固定嘅收入啦。咁唔錯噶。咁嗰個銀色債券咧，今次推出呢一個咧就三年期嘅，即係話咧三年後咧就會還翻俾你噶啦，政府。咁啊，跟住仲有利息添。咁樣每一個最低面額咧只1万元一個單位嘅。咁啊，截止好快嘅，就係去到9月2號已經截止噶啦。如果要就要快啦。咁咧，政府攞幾多錢出嚟咧？350億。去俾長者去申請嘅，最高咧可以加碼到450億，咁個回報有幾多啊？4厘，4%，咁真係唔錯嘅喎，年個annual return 即係每年嘅回報係四厘，咁即係話10,000元嘅話咧就係400元咯，咁所以就唔錯嘅，咁個人最高配發額咧就100手，即係100万係最多噶啦。就唔可以過100万嘅，咁亦都公平啦。如果你已經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你冇理由仲俾你攞咁多啦。咁所以就平均少少。咁但係都唔錯㗎。 如果100万咧，就係話你要擺3年之後，佢先至有依、這個叫做債券嘅回報俾你。 個利息應該係我冇記錯係每年年度派嘅， 所以係有100万，每年就有40,000。 係 3年之後。收咗120,000之後咧，你就仲攞翻嗰100万， 冇錯，係 啊，冇錯。 咁記住喎，呢四厘咧係最低嘅啫，佢同呢個通脹掛鈎添嘅，咁仍可以可能再高啲添嘅。嗱，咁所以我就咁睇啦嚇，我唔係幫政府去賣廣告啦，我覺得真係一個幾德政嚟嘅，即係對於一啲對投資唔係好熟啦，希望有啲穩定嘅回報啦。咁同埋你另外一個方法咧，就向一啲銀行買一啲其他投資產品啦。咁嗰啲投資產品可能個風險會較為高啦。政府發俾你嘅債券咧，個風險基本上係零咁滯噶啦，即係話政府還唔到錢嘅機會率係非常低嘅，即係有問題啦。如果真係成個香港， 除非成個香港冧咗， 冇錯啦。咁呢個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所謂嘅年金啊。年金亦都係一個按揭公司做出嚟嘅嘢，咁又係類似嘅，就係點咧？你就將你嘅錢俾咗政府，政府咧每個月會發放一啲收入俾你，直至到你唔喺度。咁所以咧，其實有少少係同你鬥長命咁樣。如果你越長命嘅話咧，你嗰個穩定嘅每個月係越收入添嘅收入咧就會越長啦。咁所以越長命咧就越著數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啦。不過正如我講，呢個唔係投資節目啦，我就唔好詳細分析啦。但係你可以睇得出咧，其實政府係有嘅，即係有諗過點樣去幫一啲長者。在較為低風險之下咧，有一個較為穩定的收入嘅。 係冇錯，嗱咁當然啦，即係話依啲咧係最近因應住呢個人口老化嘅數量咧增多而去諗，但係亦都好多人咧就覺得你年輕啲嘅時候就要好好咁樣去理財啦，或者有一個計劃啦，就即係唔好諗住去到等退休先至去做呢件事啊咁樣啊，咁啊所以成個嗰、那個。生活關注的點咧係改變咗，即係個面嗰、那個範圍啊係改變咗。咁我仍然都係譬如盧偉力去做藝術啦，咁我就 即係我獨自學㗎啦，咁就係著重睇翻嗰個精神上或者係個理智上點去理解面對死亡呢回事。我有好多朋友咧，係哲學家嘅朋友咧，佢係搞生死哲學同埋推廣生死哲學，點樣睇死亡？因為死亡嘅教育咧，我哋小學冇、中學冇、大學都係一啲散零散嘅科，咁但係反而係每一個人都需要關注嘅問題。咁咧呢啲正面嘅態度去面對生命嘅終結咧，即係唔好話正唔正面咧，用自然嘅態度咧，我覺得係唔需要突然間而嚟，好似退休咁都已經好驚恐啊！ 我又用我嗰個界別去講啦，即係我成日都同好多朋友講嘅，係人都要有張平安紙啊遺囑，即係其實你係年青啦、年老啦、中年啦，甚至年輕人我都建議佢有嘅。咁但係中國人咧對頭先講生死咧個忌諱係喺度嘅，即係唔想講嘅。咁所以我哋叫平安紙咧，其實就係遺囑啦，其實係需要嘅，因為真係咧你唔好以為其實我都冇乜資產啦，唔需要諗啦。但係其實咧，當你冇去處理嘅話咧，就會出亂子噶啦。 係啊，同埋仲有陳澤明嗱啦，盧偉利咧就講好多佢爸爸、佢阿媽咁樣。咁咧，我爸爸咧都有啲咁嘅問題。嗱，每個人都有個秘密嘅，係咪？咁咧，你好快啲處理你啲秘密啦。 冇錯啦。 咁入邊，我爸爸有個保險箱咁簡單，喺銀行，我哋唔知佢有啲乜嘢。佢過咗身之後咧，哇，嗰種複雜嘅程度咧，你要去開個保險箱。如果你冇去做平安紙咧，是難過登天的。雖然我們幾經辛苦叫開到他的保險箱，然後發現裡面原來空無一物的他都是就咁擺住嘅啫，咁我谂佢好合早处理咗佢啲秘密啦吓，咁啊，但系咧就嗰个过程其实都增加咗后人嘅一啲烦恼啊。 你将你自己个问题系延续咗俾下一代咯， 系啊， 即系我最简单讲，就算你唔系真系好有钱嘅人，但系譬如我有只表嘅，我只表好想俾我个仔嘅。咁你咪喺個遺囑寫清楚咯，我隻錶係俾我個大仔嘅。如果你唔寫清楚，隻錶可能就去咗你唔想去嘅人嘅手上，就係一個咁簡單嘅概念啫。咁 我有一個老友啦嚇，咁佢咧就即係同我講，佢而家係六十幾歲，咁佢話咧佢想搶七十歲之前咧處理曬佢屋企嘅所有嘅書啊。咁佢呢句説話咧就驚醒我呢個夢中人。咁所以咧，我未來嘅即係好幾年咧，就希望處理咗我大量嘅書。係，即係頭先講嗰句説話，我覺得係好認同嘅。一人做事一人當，呢、這個就係我哋中國人嚇，即係一個拍心口嘅。咁我哋一個人生活喺呢個世界上面幾十年，梗係有好多積累嘅。咁有啲積累，我哋係要留俾後邊嘅人。繼承人又好，身邊人又好，但有一啲咧，就係我哋身邊嘅人未必會理解或者用到嘅，咁我哋就要喺自己仍然係有精力、有能力嘅時候咧，就處理咗佢，譬如或者送俾人啦，或者係捐贈俾人啦，或者係賣出去啊，點都好，總之係處理咗佢，就唔好將佢成為我哋嘅身邊人。或者繼承人的負擔了、 我聽到盧偉利，你不要等到70歲，你現在好處理，因為盧偉利的書是以萬計的，是啊，好多的， 是啊，我整個書倉都是我的書的、 或者送給圖書館做一個盧偉利的展館，行不行？ 不行，又不行， 因為呢我們都有試過見到一些細細的朋友，譬如邱世文，邱世文是我們的其中一個創這個廣東廣西早期的主持人，他過身之後呢，他有萬幾本書呢編曬號，因為很多書是他四周四出去找的 rare books。咁點知原來送到大學圖書館，很多大學圖書館都話唔好啊，我哋都有我哋嘅預算個 budget 未用完，咁呢即係都要我嚟買書，同埋佢哋嘅空間，譬如防潮嘅設備等等，都唔能夠接收咁大量嘅書。咁啊，於是佢去咗中學嘅，因為佢喺佢個母校咧，就好高興地接收佢一部分嘅書。咁有啲係要送到澳門大學嘅。咁但係而家我諗咧，都而家唔興圖書館咧，再去咁樣擴建啊，因為好多都係電子書嚇。咁啊，即係佢哋購置嘅呢樣嘢個保存係比較好啲嘅嚇。 而家亦都有一種新嘅制度嘅，就係文獻嘅制度。咁中文大學咧，啱啱就搞咗一個即係香港文學 的文獻的展覽仲繼續仲有的。咁所以咧，即係我都嘗試咧，即係整理我而家嘅藏書，有一啲咧將佢成為文獻。譬如我老師有好多文化資料咧，係佢保存咗嘅。咁我就會將佢整理好之後咧，就送俾浸會大學。咁佢哋有興趣喎，對呢方面，佢對我嘅書未必有興趣，對我老師已故嘅林連鴻嘅書有興趣。咁可能咧就係整理咗之後咧，佢可能就會收藏。咁我或者都會安排一啲展覽啊，即係譬如話，讓呢一代嘅人咧睇到曾經響香港有一位美學家、電影理論家係有咁嘅知識嘅，即係關心，咁即係讓佢哋去留意咯。 佢非常之幸運有你咁嘅學生啊！ 係我都希望有多一個盧偉力。 咁啊，最後咧，希望就係香港嘅安老院嘅情況真係可以解決，因為好多人都提到就話有土地嘅問題啦、人手資金嘅問題啦，咁咧就同埋管理嘅質素問題啦等等。咁啊，呢個咧真係長命做啊！嗬，陳生係咪咁？ 咁啊，呢個題目咧。 俾我補充一句添啦，頭先我話老人事務委員會嘅正式名稱咧，香港叫做安老事務委員會，我講得唔清楚啫，補充。 安老事務委員會，好啦，咁咧就我哋今日廣東廣西講銀髮海嘯咧，都差唔多啦，我哋講咗好多唔同嘅嘢嚇，咁咧我哋而家咧就會聽一首歌，但係聽一首歌之前咧，就先宣布星期一晚嘅廣東廣西就係懷舊懷古懷鄉。马恩赐、米哈同埋苏轼同我哋讲，而家我哋听呢首歌曲咧，就系黄淑曼同我哋唱嘅《致未来的我》。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小星星伴月亮，小花猫认同唱。